大家好，癲狗日報而家已經有獨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各位睇完我哋嘅癲狗日報 YouTube channel 之後咧，記得要按影片下面嘅讚好同埋分享 ，like and share。咁亦都記得咧，一定要按訂閱 subscribe。之後隔離仲有個鐘仔要選擇全部。咁樣我哋一有新節目咧，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 YouTube 嘅通知啦。 欢迎收睇《癫狗日报》，我是记者西西啊。 唔系你啊，今日系我啊，我哋做黄金 圈啊。 你唔好嚟黐嘢食嘅呢个万事居食，佢就喺利安街市入边嘅一个黄店嗰度，睇下老板有咩同我哋讲啦。 Hello Anna， 方唔方便讲一阵啊？ 方便方便。 服务人员咧嚟食嘢咧都系免费嘅，因为佢哋用生命去帮助我哋去救人啊。所以好歡迎所有醫護人員嚟食嘢。 黃金生活圈三集，下個禮拜同大家見面啦，密切留意。 好，翻到嚟3月17日星期二晚上9點嘅本土最前線啊，講長咗少少，諗住講清楚啲嘅啫。咁啊，多謝收睇 My Radio， 係嘅，逢星期二晚即係。記住啦 ，My Video 咧，我哋依家本土最前線咧喺 My Video 咧係會有幾晚嘅，星期一晚咧就係呢一個早你安啦，星期三晚咧就陳浩天啦，星期五晚就係我嘅，咁就都係叫本土最前線，只不過大家負責唔同個星期嘅，即係咁我星期二啊，唔係我係星期二啊，唔好意思啊，星期五我冇咗，星期五係之前嘅咁樣，咁咧就係、是、咁就今晚見咧都係我一個噶啦，咁就有人問點解冇揾唔到拍檔咁，因為拍檔。拍檔不是亂找，有陣時真係要我想夾好啲，有陣時真係你都知啦。喂，我啲拍檔全部都係有整職嘅，我自己本身都係有整職嘅。即係有陣時會發覺，唉，不如屌你搞到人哋咁忙，又要去揾資料成，要去夾我嘅。有陣時真係人哋做唔到，夾唔到，咁不如我話我自己做翻，我自己講翻我自己想講嘅嘢。咁今晚後都睇到我哋後邊嗰、那個。呢、這個就係阿鬱敏有個支持者啦，就係鬱敏支持者嗰個網頁啦，咁出咗個圖嘅，咁我哎呀幾啱用喎，真係係咪先？毛澤東啊，餓死中國，屌你！你習近平啊，毒死全球啦！屌你！所以啊，我喺 Facebook 咧，鳩噏吹水咧，我都仲喺度話，屌你！呢鑊嘢係要地球人同你老母中國共產黨算賬啊！呢鑊嘢，屌你老母！今晚都慢慢分析我哋，屌我哋地球人要點樣都要同你哋共產黨算賬。我哋翻翻嚟，我大头唔想见到佢啊，大佬，唉，真系，即系你会知道，所以我即系你唔好谂住啊，系毛泽东咁样扑街，习近平咁样扑街，大窝头。我想同大家讲，屌你，我哋共产党嗰个系统就系咁捻扑街噶啦，尤其是呢个系统由你中国人去管理啊，仲捻扑街啦，屌你老母，喂俄罗斯，屌你苏联都冇你哋呢啲，屌你都咁捻离谱啊！屌你喂，蘇聯屌你爆個核電廠都識得屌自我檢討，即係雖然都有啲犧牲啦，即係啊，陣間都有啲韓劇介紹，咁如果嗱咁真係會再講講個核電廠嗰、那個，即係話喂人哋蘇聯屌你嗰陣時爆個核電廠都識得屌自我完善，跟住搞下搞下開放布咁啦，即係一路都講緊㗎啦，就話今次個肺炎點解話喂點解會成日攞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咧？喂，因為當年嗰個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佢嗰個出事嘅原因，就係佢哋本身蘇聯嗰個蘇維埃政權裡面嗰個腐敗啊嘛！屌你個核，喂個核子反應堆原來就本來就唔撚合規格嘅，係會有危險嘅。但係咧個危險因素咧就唔會經常性出現嘅。那個危險因素就話你喺全開嘅情況底下，突然之間閂機，然後仲有幾個因素加埋咧，因為佢嗰陣時當其時蘇聯佢嗰個核子反應堆咧，嗰、那個行石物棒呢一種啦，即係我講佢件事咧就係話根本就係話佢諗住冇事，因為閂機嗰陣會跳，會突然之間將我嗰個功率，即係因為佢有缺點啊，佢生機嗰時突然之間將個功率加大好多，咁所以谷爆咗啊嘛。咁啊奇怪，咁啊屌，咁核電廠嗰啲核子反應堆你唔會開到佢盡噶嘛。 咁但係佢最慘，佢喺測試嗰陣時候去做呢一樣嘢，所以咪爆鳩咗咯。咁大家都可以睇一睇，我之前會介紹一套叫做嗰套叫HBO 嘅連續劇啦。我冇記咗十集之內嘅都係，咁啊都係介紹過幾次嘅。依家套要睇嘅，即係依家呢一套係講緊就係揭露共產黨如何對啲災難嗰啲嗰啲嘅隱瞞啊，啲官僚嘅手法啊，點樣去做？依家你屌你可以睇到，點解會話成日攞戲嚟到去比啫？喂，你睇到啦？喂，啱啱今晚有幾個幾個華倫西亞係咪先？三成屌！啱啱同阿 William 講咗都拍曬台，我都話屌你都係真係屌咪？你話依家唔係都已經係荷里活災難片式嗰一種嘅細菌感染嚟㗎啦，已經係咪先？其實是去到一個恐怖的程度了，已經是不是？然後你屌喂你那些咁嘅，你而家你中國仲要喺度賴翻轉頭，屌你喂佢唔單止啲病毒出口轉內銷，佢自己都當撚咗，屌你佢自己都諗得住，屌你將啲屌你將啲大話，屌你講百次又會變真嘅，諗住都係，屌你諗依家就話屈美國佬又話喺。美國傳過去，屌你老尾！唉，依家又話美，即係喺聖誕前個軍人嗰、那個軍人運動會就美軍帶過去嘅，屌你老尾！你咪攞證據出嚟咯，邊個軍人啊？幾年幾月確認咗診啊，大佬？喂你有證據，真係喂，好啦，老實。如果你共產黨，你係有證據話係美國佬專登傳過嚟嘅，乜乜柒柒嘅，屌你老咩！你即刻屌揭露咗佢個真相啦，要係咪啊？向全世界，屌你真係如你真係如你如嗰啲即係嗰啲報即係嗰啲五毛啦，係我一係點解咧？甩咳咧，我費事講個報紙名出嚟，嗰一張報紙個名啊比較敏感啲。喂，有一張報紙我經常都 share 噶嘛，啲即係啲網友覺得紅色資本唔係太好過一份咧。喂，佢下面嗰啲留言有時真係激撚死你噶嘛，屌你老母閪，即係講得到似塵塵，又哎呀，哎你啊美國股市大跌就得啦，抵死啦，個病毒啊你哋整出嚟嘅，啊依家你哋自己食翻啦，喂，真係信撚曬嘅喎，真係有啲咁撚蠢嘅人嘅喎。喂，共產黨佢一句，即係你全世界都知佢講大話噶啦！依家全世界都知道你屌喺武漢嗰度屌，你最撚開頭話蝙蝠噶嘛？屌你老尾閪，蝙蝠病毒啊嘛係嘛？最撚早噶嘛？之後就話美國佬，如果美國佬你有咁大嘅發現，你一定有證據啦，大佬，你冇證據都有個線索啊！你俾個線索嚟啊，係咪啊？係咪先？佢攞特務嚟屌喂！佢攞特務嚟去市場放又唔撚同，佢可能用軍炸機軍炸落嚟，係咪先？屌早排仲話有人用流星跟流星喺外太空嚟嘅添，嗰個病毒。雖然呢一樣嘢喺 N 年前已經係講過 ，N 年前我係睇過啲濕鳩嘅科學嘅節目啦，都係。都講過係有機會，其實咧病毒呢一樣嘢係喺外太空傳入嚟嘅，但係屌你都唔會依個時間攞出嚟咁撚樣證實啦，係嘛？係咪先？咁啊，咁啊，屌你係嘛？咁啊，講翻嗰個先啦，講埋跟進翻少少先，因為都要睇翻嗰度強烈譴責嗰度。咦死啦！我哋都賴噶美國佬，喂，最緊重要一樣嘢，喂，中國病毒咪中國病毒咯，有咩撚嘢問題啫？屌日本腦炎，香港腳都講咗好撚耐啦，講到口都臭啦，屌你老母咁點啊？係咪先？唔撚通生香港腳嗰啲人全部歧視香港啊？啊唔撚好醫咯喎，屌你老尾閪！咁啊特朗普咧喺16號咧就喺 Twitter 就啊發呢個咁啊。咁啊打飛機啦，但係咁啊佢打飛機多人睇啦。當期啊， 張阿琪啊，即係將依家嗰個咁嘅新型冠狀病毒啊，佢稱呼嗰陣時咧稱為咧 Chinese virus， 咁咧係佢首次用呢個字眼啊，用得好啊，係咪先？我之前都喺都好早，我即係因為我唔記得都係喺 Facebook 講定係喺節目講啊，屌你老味閪！我直頭係中國病毒咧，仲武漢，屌你老味中國傳出嚟噶啦，屌你咁啊諗諗下，可能阿特朗普有虧控我 Facebook 添。咁咧之後咧喺同一日咧，美國咧咁啊國務院咧亦都發聲明咧，表示咧就美國國務卿啊蓬佩奧咧同中央外工作委員辦公室主任啊，哇嗰、那個唔識讀啊，嗰、那個唔好意思啊，楊唔知乜鬼嘢咧，姓姓楊嗰個啦嚇，屌真係好鳩難讀呢、這個，我要問一問嗰、那個唔知點讀啊嗰兩個字，唉，咁咧咁表達咧美國咧就強烈嘅反對嘅啊嘛，咁啊阿蓬佩奧咧佢話啦，就依家唔係講。依家唔係散佈啊，不實信息同埋咧謊言謠言嘅時間啊！依家係共同對抗咁，有一樣嘢就係話依家咁，然後咧就美國國務院咧就咧依一次咧就仲要傳召啊中國駐美大使啊呢個崔天凱提出啊嚴正嘅交涉咁，即係依家話屌你去，依家就係講緊你哋喂屌你。依家你惹撚到全世界都係，你仲要賴鳩人？喂，我再撚早啦，點解兩個禮拜前我都話啦，喂，共產黨係咁卑鄙噶啦！依家惹撚到你哋全世界都係先，屌專撚登嘅依家係，屌你老母專登惹到你哋全世界都係咁，佢屌佢自己個嗰度咪唔撚覺有問題咯？依家屌你老味閪！依家林鄭又話封關啦，就話我唔撚俾。哎、因為外國好撚多地方，屌你老母，你阿爺，屌你老母，你阿頂搞出嚟嘅呢啲嘢，你中國共產黨搞出嚟嘅，屌你依家係咪先？喂，所以你意大利西班牙呢啲就多撚謝你中國共產黨啦，係嘛？咁點解啱啱之前又會話喂屌你喂咁唔撚係關習近平事，亦都唔撚關邊一個領導事？你本身共產黨，依家你中國共產黨嗰個架構，你點撚樣去營運嘅啫？係咪先？你就係非洲豬瘟都搞撚到咁撚耐啦！我屌你，我真係切柒都唔撚信啦！真係屌嗱，你攞啦喂！非洲豬瘟都搞咁撚耐，搞唔撚掂啦，仲越嚟越撚勁添啦，傳撚到，屌你老尾閪！嗰啲你咪搞得掂？你武漢肺炎你會搞得掂？嗰啲數字跌實跌噶，屌都冇人報數，係咪先？喂，條數習近平自己想睇翻都睇唔撚到啦，根本就唔會有人有嗰條數。中國嗰個確診真真正正確診嗰啲一定係屌你都差天共地嗰條數，同大家講。所以我啱啱都。即係我依家你唔好諗住，喂唔係掉以輕心嘅時間啊！依家我哋就係講緊，依家我哋香港人即係今次好彩，我哋零三年有沙士有警覺性嘅，個警覺性唔好掉以輕心啊，係咪先？即係例如戴口罩呢一樣嘢，我留嗱好老實同大家講，要知道，我自己有個觀點就係、是、你戴口罩未必一定係。一定是防止人哋傳俾你的，因為有機會，譬如我哋中咗招，或者我自己中咗招，我都冇咁容易傳到俾人咁解嘅咋。不嬲喺病學上面戴口罩，尤其是喺公共層面上面，你大家戴口罩嗰個係公德心嚟嘅，係咪先？即係所以嗰啲架仔感冒啊病咪會戴口罩佢咁啊瀨嘢啦，屌佢病啊戴口罩翻工呢啲佢哋早排知錯啦係咪？咁但係你要知即係亦都可以反映一樣嘢話，喂口罩最重要性，除咗防止啲病毒入侵，亦都係防止你如果你係帶菌者，你都會減低傳俾人嘅風險噶嘛。所以全民戴口罩咁解就係全民小心，全民戴口罩。所以亦都有啲即係情況係好緊惡劣嘅，依家係去撚到美國應該企得住嘅，但係個嚟緊個世界唔知道會亂到點撚樣噶啦，會係即係我永遠啲悲觀嗰啲嘢係諗後嗰啲嘢真係。 是可以去到好撚惡劣的環境嘅。依家直頭係一個世界末日毛嚟嘅咩？依家係係咪先？咁所以頭先就一路喺度講啦，講講緊套戲係咪先？即係我比較沉少少啦，講嗰嗰套即係切爾諾貝爾嗰一套嘢，即係最主要就係大家睇下，喂。共產黨就係將屌你老母！共產黨成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少少嘢冚啊冚啊冚啊，臭屎密冚。喂，冇事冇講非洲豬瘟嗰啲好撚地地咋，最多大家冇豬食咋以後。屌你老母呢個武漢肺炎，屌你老母點樣知會有幾多？點知佢會有幾多毒噶？幾喂幾毒意思唔係真係要去喺個沙林毒氣咁一你屌你老母你一中即刻慣得低嗰啲係嘛？日後嘅後遺症醫療嘅。屌你啦！有啲翻法嘅添，依家睇得到，系咪先？即系又要陰謀論，又話啲基因俾人改過啦。咁依啲屌你冇證據嗰啲就唔好講啦，係咪先？即系係咪？即係冇實質證據啊！大佬你無啦啦，印度有個科學家，你又知依家啲 condom 嗰啲內容濃長又多，有陣時都要過濾一下，係咪先？咁就之後啦，睇埋先啦，因為我都喺個電話度排好曬。咁啱啱最新啦 ，BBC 都有個最新嗰、那個最新的疫情報告啊，大佬啊，你 BBC 中文網呢度。咁咧，依家全球啊，死亡人數達5000人，世衛青啊，整緊屌你咯，就揾呢個世衛嘅出嚟屌你嘅老母啊，係。世衛呢個談得至低，喂，世衛解散啦！聯署緊要阿談得至客，唔係談得至，談得賽。咁啊，要阿世衛談啊，談得就下台，屌要佢解散啦！你老味黐線嘅你都，喂，依家全世界俾你害死嘅大佬。全世界靠你通報做分析去監察啲國家嗰啲嘅通報，你冇屌你好撚明顯冇撚做到啦，啱唔啱啊？即係大春禍。咁啊，西班牙繼意大利後咧，受呢個影響咧最嚴重嘅歐洲國家。咁咧星期五咧報告咧死亡人數咧上升咗50% 到第120人。咁感染嘅人數咧增加到咧4231人。咁首相咧桑切斯咧表示咧，將於周六開始進入為期2周嘅警備狀態。咁為咗對應咧呢個咧快速感染嘅病毒咧，越嚟越多歐洲國家亦都有好多措施啦。咁咧。啱啱亦都收到消息咧，就係咧呢個TT 人島啊，即係我啲車友啊，電單車友都會知嘅，就係、是、TT 人島嗰個街道賽咧，比較出名嗰個街道賽咧，都會係取消嘅，直頭唔係延期啊。F1 賽事咧，嗰啲時間係改到亂曬大龍啦。22場變翻十，變咗19場啦，咁有啲就褪咗啦。咁所以啲車迷啊、波迷啊，都要留意翻啲。啲比賽啦，咁奧運咧，亦都話咧會咧褪後，咁呢一個真係屌，真係又未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嗰個境界境況嘅，都去到好亂噶啦，依家都去到係咪先？咁咧依家咧西班牙嗰邊咧，睇下有啲咩數據先。咁啊，丹麥嗰邊咧同周六喺啲外國咁啊嘅遊客咧就佢係。關閉邊境嘅咁啊，馬來西亞都啱啱話聽日咧開始咧就係會係禁封鎖國噶啦，就只會國民先可以翻翻去自己國家嘅啫。咁依家啱啱依家阿林鄭你老尾閪，你依家先至話，哎呀我哋驚外國，哎呀我哋大我哋咧，哎呀中國嘅防疫做得好好，中國嘅防疫做得好係佢個新聞封鎖做得好好。屌你老味，是他的消息封鎖做得好，不是他的防疫做得好，是不是？他們的疫情消息封鎖得好，屌他肯定是這個，同埋是沒得救的，是不是？喂，你不是真的臭屎密冚，屌你冚得埋嗰啲屎不臭啊，大佬。你所屌你老母，你 你依家你將數即係你大陸你將啲數字你係將佢全部唔報嘅，假嘅。嗱，你睇翻你對比翻歐洲嗰個情況，你對比翻歐洲嗰個情況，你就大家會知撚到屌你老，邊撚到有可能屌你老跌撚到嗰啲感染數目跌到得翻咁撚少啊？你啲依條數冇撚可能嘅咧，西班牙嗰啲爆撚到咁撚樣嘅爆撚到。依家全世界包括意大利總理同埋意大利總理，意大利嗰邊都講，喂，屌你大佬，原來你一路你中國冚住疫情，喂，抵你哋歐洲，屌你喂，嗰幾個國家德國、法國嗰啲死㗎啦，啲網民話係咪先？一帶一路啊嘛，屌賺中國錢啊嘛，係咪先？上星期都已經在這裡說了，就是說喂，屌你們全品部都要屌你們負責了，喂，中國共產黨這一隻屌你們播菌的大老鼠，現在屌你們地球播菌的大老鼠，屌你們現在真的播菌的，喂大佬，誰能夠給能力他的人可以周圍走啊？誰給能力他可以去干預，屌你老闆，干預呢一個世衛組織噶，係咪先？你擺喺度明佢契仔嚟啦，屌你老闆！如果屌你老闆，如果香港有啲隱形建制派或者隱形土共叫做屌你老闆，叫做西環契仔嘅，屌你依、這個屌你老闆喺呢個譚德塞，屌你中南海契仔啊，大佬啱唔啱啊？喂，你係要認清楚究竟屌你喂喂你哋西方國家，你哋美國。由七幾年開始，你點撚樣去屌你老母去？點樣去坐大呢一個中共政權啊？哇！全部有歷史回想翻嘅，有得睇嘅，屌你老母！再睇遠啲都仲得噶，嗰啲歷史係咪先？喂，同台灣斷交係咪先？喂，同中國建交，六四屠城後。都冇乜點制裁佢，嗱你可以 check 撚翻啦，六四屠城後啊，有好撚多美國公司上去屌，再大力投資添嘅，屌你老味閪，你有份養出嚟噶嘛啲嘢，屌你唔好用老虎嚟形容佢啦，啱唔啱啊？中國共產黨，屌你老味閪，會有好大熱嘅咩？屌你老味，六幾年啊，餓撚死中國咯！依家屌你老母，2000年就屌毒仔全球啦！同你講，喂，嗰種無能，嗰種腐敗，係咪先？喂，官僚貪污，係咪先？個個省都臭屎密冚嘅，喂，俾我都唔會公佈啦，同埋喂。有圖有片得睇咧，屌有啲你唔撚驗咪唔得咯，係咪先？即係啱啱都有個都有講啦，話停有又有醫生報料啊嘛，咁依啲報料我就唔會話真係又實質攞啲片出嚟講係咪先？咁都係傳嘅啫，未係有實質證據係咪先？咁傳就係話停撚咗個血清測試啊嘛。冇血清測試做，咪冇咯。咁你可想而知有幾撚大鑊，係咪先？喂，依家你咪打屌你老母！喂，假如我所料，首先係屌，諗下。喂，假如我所料，中國共產黨真係將個確診啊或者新增嘅數字。嗰條數係假嘅，其實冇咁撚樂觀嘅。屌你真係樂觀咗好撚多啦！喂，真係可以冚球散嘅喎！屌你老母，你諗下，如果屌你老母，如果有3億人染病都幾撚大鑊嘅喎，大陸。咁當然有啲網友應該聽到，哇！屌你老母，中國有3億人染病，有乜出奇啊？你屌停唔撚到噶嘛？你啊，屌你老母閪，係咪先？又唔撚覺佢熱啲？又唔覺佢熱啲又會冇啊個病，因為點解啊？因為屌新加坡都有，係咪先？ 係咪先啊？變曬種，唉，所以唉，望一望個，都唔記得分享翻嗰個直播先，睇翻個直播先。大家都可以多啲分享喎、哦。奧運會全延遲一年啊，兩年啦，延遲兩年啦。唉，真係好啊！咁啊，網友又講啦，法國政府係罪有應得嘅，幫中共起個 P 四研究室咁就依家呢啲都係傳出嚟嘅啫。唉，又係精神領袖，冇咁撚勁啊！係精神，喂係。是當我精神領袖多啲分享，多啲 share 同埋多啲俾 like 啊！我自己啲俾 like 分享翻先，係咪先？咁啊，陣間都差唔多都可以打電話，打定電話嚟啊！電話係24404088。咁咧睇翻個筆記先。咁啊，當然係大鑊啦！你話如果你話講成件事咁，所以我咪攞一套即係啱啱近呢兩日咧睇套。有一套叫做《李斯朝鮮》啊，屌嗰套嘢！啊，呢個神後有張相啊，《李斯朝鮮》咁啱啱都係，因為我不嬲咧都好抗拒啲韓國劇嘅，我成日覺得啲節奏啊有啲衰。咁啊，記住喂，即係喂，尤其是睇開 my video 嗰啲，唔好屌鳩我無啦啦，做乜撚嘢無啦啦變撚咗？屌你老變咗介紹戲有搞撚錯啊！屌你老尾！嗱，我喂，可以翻翻嚟啊喂！咁我後面呢一套啦，咁出多陣啦。咁點解會話喂會講呢一套戲咧？都未必係話會講咧，無無啦啦。因為佢呢套喪屍災難片講裏面講啲感染啊，屌你嗰啲又係嗰啲官僚啊嗰啲問題咧，同埋佢傳播嗰啲咁嘅方法啊方式咧。你一睇咧，依家睇咧，屌你真係感同身受啊，大佬！我翻翻過嚟先。咁呢一套都嗱，可以翻，哎呀，可以出翻頭先啊！費事出咁耐啊，呢個陣間又俾人又版權問題，好驚啊！出呢啲圖。咁呢一套戲輕輕帶過啦，即係睇得下啦 ，Netflix 有啦，咁你就大家盡量都唔係盡量啦，大家一定要喺呢個合法嘅渠道睇啦。咁我都係喺 Netflix 睇嘅啫，咁就因為唔係話介，因為唔係電影節目啊，大佬，所以唔會介紹太過 detail。咁但係都可以講講話，會唔會有即係陣間封煙咧，都可以講講喂，會唔會有人真係依家睇啲災難片啊，會係感同身受啊，覺得唉，真係大陰幕，依家真係災難當中。因為咧，喂，我一路睇咧睇。即係近排都會抄翻啲喪屍片出嚟睇嘅，我本身啲喪屍片迷，我亦都經常性用喪屍呢一樣喪屍片啊，或者喪屍大爆發呢一樣嘢嚟堪比好多政治上面嘅嘢嚟嘅。譬如今次武漢肺炎，或者中國肺炎、中國病毒呢一隻咁嘅嗰個病毒試藥，哇！其實成個過程。由傳言啦，即係傳言所講，又話喺呢一個即係我當啦，屌你老味，我當唔係實驗室出嚟啦，因為喺 YouTube 啊嗰、那個留言嗰度咧，都有人話，又話喺實驗室出嚟，喺實驗室裏面出嚟，咁我話喂，咁都唔好話咁咬牙切齒啦，我當真係喺天然嗰度出嚟啦，屌！但係你屌喂你。你大陸政府明顯是隱瞞呢件事啊嘛，而你世衛明顯幫佢隱瞞啦嘛，咁好啦，呢啲咪屌咗大部分災難片嘅元素嚟咯，個政府喺度撳撚住，依家你連特朗普都不斷，特朗普啊，仲要文明西方國家都不斷犯呢啲錯喎，都係，不過只不過大陸離撚普啲啫嘛，嗰啲佢條數全部假噶，我真係同大家講，條數一定係假。人頭剝你户頭，跟住點啊？咪好似廿八週後嗰啲咁咯。咁咧，嗱第二節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噶啦嚇。咁啊，24404088。喂，咁嘅情況咪好似廿八週後咁樣樣咯，係咪先？ 你哋好容你哋好容易可以攞一套災難片，或者都唔使有啲係講病毒㗎啦。咁啊，德斯丁何夫曼有一套嗰度唔知咩極度驚慌定乜乜鬼嘢，唔記得咗啦。嗰度都係講傳染嘅。咁但係嗰一套講所講嘅傳染病係仲未即係俾阿藍鼠哥成功阻止咗㗎嘛？即係如果你用就是、普通你唔好用喪屍咁撚重口味啦。你用翻一般嗰啲荷里活式災難片咁樣，哇！有隻病毒，撲街啦！嗰隻病毒咧就唔撚可以落喺壞人手上噶，如果咪全地球人都要中招啦！屌你老母，依家咪就係男主角任務失敗嗰個狀態咯！屌你老母閪，係咪先？嗰啲病毒周撚為嘢，唉！即係都提埋少少，然後就休息啦。咁大家可以打定電話嚟噶，電話24404088，咁我出一出條 link 俾大家睇。咁啊，都報埋華人西亞嗰度啦，因為都癲狗嗰度都有講翻華倫西亞約35% 球員啊，即三成幾啦嚇。咁就依家暫時睇到有三成半嘅職球員喎確診，職球員即係應該就包括埋啲可能即啲軍醫啊嗰類啦咁樣。咁包括主力中鋒咧，加雷及咧。就文加拉嘅咁樣，哇大佬，即係依啲雖然我好撚少睇波，依啲見撚到都心痛啊！大佬嗰啲頂級運動員嚟㗎，冚家鏟。依家又有傳咸美頓都驚佢確診啊！咁陣間再講呢度。咁啊，陣間我打開打電話嚟，咁啊24404088。咁陣間第二節都會再講23條同埋23條立法啦，同埋嚟緊個選舉問題啦。好。